只有你陪我一起走下去，一听一听我心跳的旋律，小小的心里说我爱你的声音，能注意到你消息，心就会欢乐的跳个不停，多想和你跟着你在一起，听一首歌爱情真的像巧克力，看不到你解释，接触谁都觉得很不安心，故事写到这里就是最唯美的结局，想用结束说天使今后我们都会再相遇，其实你赐予我无穷魔力，抓住他的心，就这一个拥抱再也不分离， 怕点燃火焰烧成灰，每次靠近一些就连呼吸都变得有点暧昧，我拼命想要遮掩脸红心跳的感觉，别对我说永远，这暗示太明显，心里的念头早已跨过界，已超了线，我不敢看着你的脸，莫非夜色太美，莫非是你的情泪，笑到我的耳边，感觉那么的强烈，恍恍惚惚，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，不是心跳跳得太快，让我忘了自我保护，好幸福，相爱的感动说也说不出，除了你的拥抱我什么都记不清楚，别对我说着永远，这暗示太明显，心里的念头早已跨过界，已超了线，我不敢看着说不出